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黄帝同炎帝被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在黄帝时期，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和算术都先行发明并得到了发展，而黄帝的功劳也为后世所广泛的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初祖。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说起黄帝，不知道您知道否，在黄帝时期的那些发明当中，有许多都是皇帝的妻室们发明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来为您讲述黄帝的妻室与发明。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首先我们要来讲到的是丑女摸吴的故事。说到摸吴，可能您不太了解，她是始祖皇帝的第四个妻子。传说皇帝打败蚩尤之后，建立了部落联盟，成为了臣民们拥护爱戴的盟主。为了不辜负臣民们对他的信任和敬重，皇帝处处以身作则。就在这个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暗地里抢婚的怪事儿，人们纷纷地向皇帝报告，要求设法制止。皇帝想了很多办法，但抢婚事件仍然不断发生，皇帝常常为此事闷闷不乐。一天早晨，皇帝独自外出散步，他看见一位女子在河边汲水。皇帝走到她身旁问道，你独自一人在这里汲水，难道不怕有人抢你吗？这女子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我的长相不好，又黑又丑，没有人来抢我。皇帝又问，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呢？丑女说，哥哥和我，还有一位老妈妈。哥哥被抢婚女子抢走了，如今家里只有我们母女二人。皇帝这才知道抢婚不光是男的抢女的，也有女的抢男的。皇帝觉得这个汲水的女子长得虽丑，但她的言谈举止都落落大方，便又问她，你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名字？丑女回答，我是齐部落的，没有名字，别人都叫我丑女。皇帝听了再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而有一天，皇帝把仓颉、封后、常先等几位大臣召来，商议如何制止部落之间抢婚的事件。有人曾经提出用暴力去制止，有人主张杀一儆百，皇帝都不同意。他对众臣说，蚩尤无道，经常乱杀无辜， 失去民心，最终战败被杀。今天我们理应引以为训，万不可再走蚩尤的老路，不然也会失去民心的。大家听后都觉得皇帝说的有理，但谁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制止抢婚的行为。这时皇帝便把早已经和三个妻室商量好的主意拿了出来，对着众臣说，眼下我有三个妻室，他们各有分工，实在忙不过来，经常都不在我身边，我想再娶一妻室，请你们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但绝不允许抢人婚配。众臣一听，不假思索地说，这有何难，皇帝功劳如此大，别说再娶一个，就是再娶十个百个也能够办到啊。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各个部落都给皇帝挑选美女，甚至有人把自己抢来的美女也贡献了出来。哪知道皇帝一一过目后，一个也不中意，在场的臣民谁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意。当时皇帝当着众人的面说，重色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说罢扬长而去。人们这才明白了，皇帝选妻室并不注重表面之美，而注重的是德才。不久又传出了消息，皇帝选中了齐部落的丑女为妻，封号摸吴。人们听后议论纷纷，都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唯有封后仓颉明白皇帝的用意。仓颉连夜为皇帝造了一个好字，他说，男子和女子不论长相如何，只要情投意合，天长日久就是好。皇帝成婚那天，各个大小部落都来庆贺，热闹非凡。仓颉发现皇帝和丑女面对面地坐着，他的三个妻子罗祖、方雷氏和童虞氏都不断地给皇帝和丑女敬酒，皇帝和丑女笑得合不拢嘴。于是仓颉灵机一动，又画上了两个口字，上下并起来，当即造了一个喜字。仓颉把这个喜字写在了一张画树皮上，高高举起，对着众人说道，抢来的女人做妻室很难相好，强迫成婚的妻子没有喜，只有男女两厢情愿结成配偶，才是喜中有喜，好上加好，才能和睦相处，白头偕老。仓颉的这番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自从皇帝娶丑女为妻后，部落之间抢婚的事件就一天天的减少了。 早在4000多年前，在我国皇帝时期，养蚕、舟车、音律、医学等都先行发明并得到发展，皇帝的功劳为后世所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始祖。其实在这诸多发明中，有许多都是皇帝的妻室们创造出来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皇帝妻室们的发明。 关于这个摸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和小传说。5000年前，传说皇帝战蚩尤，降神农，平息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结束了野蛮时代，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制衣冠，造舟车，梳妆打扮也成为了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那个时候先民们为了整理自己的蓬头垢面，经常面对着一盆水，或者站在平静的河边和水边去整理一番，所以古籍书上记载把这种照镜子叫做见于水。那么这与摸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相传人类使用的第一面镜子就是摸吴发现制作的。那个时候皇帝宫里的人经常站在水边映照自己的脸面，梳妆打扮。摸吴觉得自己长得丑，他轻易不去水边梳洗打扮，每逢节日也不随便地抛头露面，整天只知道在皇帝的身边干活。有一回皇帝的第三个妻子童虞氏叫摸吴和他一起上山挖石板，摸吴二话没说就随同着童虞氏一起上山了。摸吴气力大，挖石板比别的女人都快，不到半天就挖出了20多块。这时候太阳正当中午，阳光普射大地， 魔吴突然发现石头堆里有一块明光闪闪的石片，阳光一照非常刺眼。魔吴弯腰用手轻轻地把它从地里刨出来，拿在手中一看，不由得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怪物？自己丑陋的面孔完全被照在了这块石片上，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他悄悄地把这块石片藏在身上，回到皇帝的宫中，对任何人也没有讲起过这件事。一天，魔吴趁周围无人，又把石片取了出来，发现石片的平面凹凸不平，映照在上面的面孔也是怪模怪样。魔吴于是到制作石刀和石斧的厂房，找来了一块墨石，把石片压在上面反复地摩擦。不多功夫，这石片表面上就全被磨平了。魔吴拿来一照，比刚才清晰多了，只是自己的面貌还是同样的丑陋。他又磨了一阵子，拿起来再一照，自己仍然很丑。魔吴自言自语地叹息道：哎，看来面丑不能怪石片。打那以后，魔吴再也不去河边和水边梳洗打扮了。每天早晨起来，他照着石片收拾打扮一下自己，用之后悄悄地把它藏起来。一天，魔吴又在拿着石片专心致志地照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皇帝轻手轻脚走到了魔吴身后，发现魔吴一手拿着什么东西在照自己。皇帝走到他身后，刚要仔细观看，不料魔吴惊呼了一声，他发现了石片上出现了皇帝的面孔，扭头一看，才知道皇帝站在他身后。皇帝问魔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老实忠厚的魔吴知道这件事情绝不能哄骗皇帝，便把发现这块能照人的石片的事情从头至尾地讲述一遍，恳请皇帝宽恕他。皇帝听罢哈哈大笑，双手搀起魔吴说：这是你的一大发现，你不但没有错，还立了一大功啊。就这样，人类使用镜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此就开始了。接下来我要再来为您讲一讲皇帝的第三个妻室同于氏的故事。皇帝的第三个妻同于氏在皇帝宫里专管人们的饮食住行。有一年，皇帝宫里头很多人因为吃生肉经常的闹肚子，为这事儿，皇帝手下的名医岐伯和渔夫想了很多的医治办法，都没能治好，还死了很多人。皇帝为此事经常闷闷不乐。有一年夏天，皇帝手下的打猎能手余泽和同于氏一起上山捕猎，因为天气炎热，他们钻进了一片茫茫的丛林。中午时分，天气突变，一阵狂风过后，紧接着天空霹雷闪电，突然之间一个炸雷响过，森林燃起了大火，打猎队所有男女青年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原始森林积蓄的枯树又多又厚，一旦被火燃着，整个森林就会变成火海，连野兽也逃不脱，打猎队更不会例外。在这个紧要关头，余泽由于熟悉地形，突然想起半山腰有一个洞穴，他于是带领着所有的打猎人员全部钻进了洞穴当中。浓烟滚滚，漫山的火海，火借风势风助火力，火焰一展十几丈，森林各种树木被大火烧得不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藏在洞穴当中的打猎男女队员们个个听的是浑身打颤，毛骨悚然。这场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整片森林变成了一片灰烬，满山散发出一股腥臭味。余泽从洞穴口发现洞外不远的一块大石板上躺着两只野羊和一头野猪，散发出被火烧焦的肉腥味。因为饥饿，余泽想冲出洞外看个究竟，被同于氏一把拦住说：大火才过，小心脚下的火灰把你烧死，等火完全消失后再出洞穴。打猎队的男女待在洞穴当中忍着饥饿，直等到大火彻底熄灭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外。由于饥饿，余泽首先跑到洞穴外不远的那块石板上，把烧死的野羊用手一提，野羊全身碎烂。他又提起了一只野羊腿，用鼻子闻了闻，除了焦味之外觉得特别香。他撕下一块放进嘴里，觉得比生肉的味道还好。 余则连忙把两只野羊的前后腿全部撕下来，拿到铜鱼氏的面前说，这是烧死在大石板上的野羊，你尝一尝，特别好吃。铜鱼氏于是撕了一块放到嘴里，觉得味道确实不错，于是他叫大伙都来尝尝。吃完之后，铜鱼氏对大伙说，这场火灾过后毁了树林，不知烧死了多少野兽，我们暂且不用去打猎了，分头上山去寻找被火烧死的猎物吧。铜鱼氏说完，又把被火烧熟的野羊肉拿过来看了看，闻了又闻，对打猎队的男女青年说，今后凡打回的各种猎物先不要生吃，都可以先放在石板上烧烙，等烧熟之后再吃。铜鱼氏这次上山打猎虽然遭受了一次大火灾，人类吃熟食的历史却从此拉开了序幕。铜鱼氏回到皇帝的宫中，什么也不干，整天带领身边的所有女子上山挖石板，不几天大小石板摆了一大堆。铜鱼氏叫把每块石板都支架起来，从下面用柴火烧，等到把石板烧热烧烫之后，再把打回来的各种猎物的肉放在烧烫的石板上左右翻动，连烙带炒。开始妇女们都用手翻动，谁知道这石板烧热后特别烫手，很多妇女把双手的指头全都烧烂了。有些石板由于火力过大，有的烧破了，有的烧炸了。而铜鱼氏没有灰心，他折了很多竹子折成了短节，用竹子棒代替手指去翻肉和炒肉。不久，所有的大小村落都采用了石板烧肉和炒肉这种新的方法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再给大家讲一讲这梳子的来历。您肯定会说，这梳子跟皇帝的妻室也有关系吗？没错，梳子就是皇帝的第二位妻室方雷氏发明的。相传这方雷氏是一位非常有心计的女人，她先发明了骨针，就是把丝线穿在骨针的尾部，缝起衣裳来飞针走线。皇帝宫内的大小妇女没有不佩服的，但是有些事情仍然经常刻在方雷氏的心中。她所掌管的皇帝宫的20多位女子经常蓬头垢面，一遇到重大节日，她总是要把这些女子叫来，用他自己的手指把每个女子头上蓬发一一捋顺，有时连5个手指都捋破了。方雷氏经常为这些事情发愁。话说一年，河里头发了一场洪水，给皇帝发明船舟的狄霍从洪水当中捞回了比胳膊还粗的19条大鱼，他非要皇帝的第三妻室铜鱼氏给他做熟了吃，不料铜鱼氏有病不能下床，狄霍只好去找方雷氏。方雷氏按照铜鱼氏平时做鱼的方法，把石板用柴火烧热，把鱼放在石板之上，不一会儿这鱼就熟了。狄霍一口气吃了3条，鱼刺堆满了一地。方雷氏随手捡起了一根，折了一截，左看右看，非常美观，不由得用着鱼刺去梳刷披在自己肩上的乱发。开始他是无意的，谁知道不大一会儿，蓬乱的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连他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蓬乱的长头发用鱼刺这么一捋顺，梳得就这么整齐呢。方雷氏把这些鱼刺暗暗地收藏了起来。第二天，方雷氏就把这些鱼刺折断成为一扎长的短节，叫来他身边所有的女子，每个人发给了一节鱼刺，教他们如何梳头发。一群女子嘻嘻哈哈地动手梳了起来。开始有的女子不会使用，鱼刺扎进了头皮，有的用力过大，一下子把鱼刺折断。此事虽然失败了，但方雷氏并没有放弃鱼刺对她的启发。用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替鱼刺来梳头呢？方雷氏苦苦思索。有一天，她遇见皇帝手下专做木工的睡儿，她把鱼刺拿了出来，要求睡儿依照鱼刺的形状做一把木质的梳子。睡儿看了看鱼刺，告诉方雷氏可以做。 不几天，这睡儿就用一块木板做成了一把鱼刺似的梳子，拿过来让方雷氏看。方雷氏不看则罢，一看扑哧一下笑的是直不起腰来啊。睡儿不明白什么意思，方雷氏笑着说，这刺比我的手指头还粗，简直像个耙地的耙子，这怎么能用来梳头发呢？睡儿也笑了。回去之后呢，他叫几个会做木工活的弟兄一起商量研究，最终终于用竹子给方雷氏制作了一把梳子。方雷氏看后非常的高兴，中华民族妇女使用梳子的时代就此开始了。难怪陕西乾陵永泰公主的坟墓当中出土的那把赠爱分明梳和鱼刺非常相似呢。 早在4000多年前，在我国黄帝时期，养蚕、舟车、音律、医学等都先行发明并得到发展，黄帝的功劳为后世所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始祖。其实在这诸多发明中，有许多都是黄帝的妻室们创造出来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黄帝妻室们的发明。 各位知道养蚕术是谁发明的吗？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讲述的这个故事，就是黄帝的第一个妻室罗祖发明养蚕术的故事。相传在黄帝战胜蚩尤后建立了部落联盟，黄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带领着大家发展生产，种五谷，驯养动物，冶炼铜铁，制造生产工具，而制作衣冠的事儿就交给了他的正妃，也就是罗祖。在制作衣冠的过程中，罗祖和皇帝手下的另外三个人做了具体的分工，胡朝负责做冕，也就是帽子，伯鱼负责制作衣服，余则负责做鞋，而罗祖则负责提供原料。他经常带领妇女们上山剥树皮、织麻网，他们还把男人们捕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剥下来进行加工。不长时间，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子，戴上了帽子，而罗祖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周围的男男女女人人焦急万分，个个坐立不安。守护在罗祖身边的几个女子想尽了各种办法，做了好多罗祖平时爱吃的东西，谁知道罗祖一看总是摇摇头，一点儿也不想吃。有一天，这几个女人悄悄商量，决定上山摘些野果回来给罗祖吃。他们一早进了山，跑遍了山山毛毛，摘了许多的果子，但是用口一尝，不是涩的就是酸的，都不可口。直到天快黑了，突然在一片桑树林里发现了满树结着白色的小果子，他们满以为找到了新鲜的果子，就忙着去摘，谁也没顾得上尝一小口。等到个人把筐子摘满之后，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他们怕山上有野兽，就匆匆地下了山。回来之后呢，这些女子尝了尝白色的果子没什么味道，又用牙咬了咬，怎么咬也咬不烂。于是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正在这个时候，造船的贡古走了过来，发现几个女子站在那儿发愣，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些女子们便把他们为罗祖上山摘回白色果子的事儿说了一遍。贡古一听哈哈一笑说，你们这些憨女子，现在咱们有火有锅，咬不烂就用水煮吗？他这么一说，立刻提醒了几个女子，他们连忙把摘回的白色果子都倒进了锅里，加上水用火煮了起来。煮了好长时间，捞出一个用嘴一咬，还是咬不烂。正当大家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一个女子随手拿起了一根木棍，插进锅里乱搅，边搅边说，看你烂不烂，看你熟不熟。搅了一阵子，把木棒往出一拉，木棒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儿细的白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女子们继续的边搅边缠，不大的功夫，煮在锅里头的这些白色果子全部变成了雪白的细丝线，看上去是晶莹夺目，柔软异常。他们就把这个稀奇事儿告诉了罗祖。罗祖是个急性子，不听则罢，一听马上就要去看。这些女子为了不让他走动，便把缠在棒上的细线拿到了他身边。罗祖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呐， 详细看了缠在木棒上的细丝线，又询问了白色果子是从什么山上什么树上摘的。然后他高兴地对周围的女子说，这不是果子，不能吃，但却有大用处，你们为皇帝立下了一大功。说起来也奇怪，罗祖自从看了这白色的丝线之后，天天都提起这件事儿，病情也一天比一天减轻，开始想吃东西。不久他的病就痊愈了，他不顾皇帝的劝阻，亲自带领妇女上山要看个究竟。罗祖在桑树林里观察了几天，才弄清楚了这种白色果子是一种虫子口吐细丝织绕而成的，并非是树上的果子。罗祖回来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并且要求皇帝下令保护乔国山上的所有桑树林。皇帝同意了，从此在罗祖的倡导下开始了栽桑养蚕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罗祖的这个功绩，就尊称他为仙蚕娘娘。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小柴，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西城区一达里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